趁这个机会可以给大家思考，这个目前的假新闻啊，跟网络上的这种数位的战争早就已经开始了。那作为一个网络世代的人民，到底要怎么从中去思辨，然后保持自己可以在这场资讯战中不会站错立场，然后不会把别人往死里打，这很重要。 好，那议员您好，现在我们回到我们 podcast 的第二部分。那我是今天的客座主持，我叫黄一峰，您可以称呼我为黄同学就好了。好，那我们第二阶段，因为我们第一阶段问的是比较关于您议员您个人的问题，我们第二阶段会比较着重在一些议题的讨论上。好，那想要先问您的第一个问题是，因为您之前是时代力量的党员，那时代力量其实最近一直被爆出来说有一些是党内的决策不民主的问题，那想要请问您的一个问题是，假设一个政党它能够很好的贯彻人民的意志，并且能够去为这个民主社会去争取一些他们符合他们政党目标的以及人民目标的东西，但是他们党内是一个独裁的政党，但是他们这种党内的不民主独裁是不会蔓延到就是民主社会的，那您觉得这样的政党是 OK 的吗？ 我觉得首先这个假设应该很难存在啦，就是当如果你的理想是一个民主的国家，那通常你会希望说自己从自己的行为就是开始可以要求其，然后你处在的组织，然后还有所有的制度应该都是要秉持着这个理念才对。那如果一个非常独裁的政党可以领导一个民主的国家，那如果真的可以做到这样的话，那我也觉得是可以，就是很不容易啦。但是说实在的，就是通常这个理想这个情境题应该是这个假设应该是蛮难成立的才对。在民主的制度里面，大家当然会有自己的期望，像是如果要成为一个就是一个带领民主国家的政党，那他如果言行不一致的话，当然也会遭受到人民的质疑。那这样真的有办法贯彻人民的意志吗？对，我只能再这样提出疑问，但是我很难去证明到底会还是不会。 了解。那我们接下来问下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在台湾各政党和就是各个政治人物，其实和不管是政治哲学或者是一些西方的比方左右派的价值观其实是相去甚远，而不是像西欧的很多民主国家，你甚至可以直接从政党的名称就推断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走向。那议员对这样子的状况有什么想法？ 其他国家可以在他们的政党的名称上面就表露了一种意识形态，那其实台湾也有啊，像是台湾的社会民主党，那像是台湾的绿党，那时代力量其实也都表征着一个意义，像是社会民主党就是追求社会民主，绿党就是追求他们一些环保上面的诉求，那时代力量想要的是一个年轻世代，想要来把年轻人的声音纳入政治，所以其实也都可以很直接的表现出他们在政治上面的立场。以目前的党派来说，蓝跟绿之间意识形态其实也算是有蛮明显的落差啦，就是包括说虽然国族主义这种事情是在台湾的特殊的国际的脉络之下产生的一个，就是到底要统还是要独，那我觉得除了统独议题之外，在其他议题上其实都还是有各自党派的立场，偏保守或偏进步，偏左或偏右，你要跟比较是资本的还是比较社会主义的，其实在每个政策上面其实都是还是看得出来各政党在政治光谱上面的一个 不同的一个意向，所以对，我不知道你指的是说看不出一个差异是指哪一个议题呢，或哪一个事件。 就比方说在美猪美牛的进口上面，那在之前民进党在野的时候，他们是踩了一个比较保护主义的路线，但是在他们执政之后，他们又是可能比较拥抱了这个自由贸易的这个路线，那这个就是我想要提到的这个部分。 的确像这个议题的确我觉得还要加入很多很多时空环境下面的考量啦， 因为其实就是如果以这件事的论述来说，每一个执政党都要面临到的问题，就是你要同时兼顾自由贸易的经济的效果，以及保护到台湾的产业，就是以这种以国人的安全健康还有产业为主的这个路线。那如何兼顾的确就是执政党的难处。那的确从这件事上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民进党到底是完全的保护主义呢，还是他其实是要走向一个慢慢接受市场开放的一个资本主义。那这件事上面来说，的确就是把执政党推向一个必须不得不偏右的一个情况。所以还能不能就是那台湾其他的在野党是不是就必须要保持一个偏左的立场，这个就是可以去检视的。 了解，谢谢议员。那我们接下来问下一个问题，是因为议员之前是实力的成员，那时代力量他是在光谱上面是比较偏向进步跟社会主义的政党，那但是在就是在大众观感里面，时代力量的不论是竞选或说执政或是监督的色彩都是一个进步主义的，但是对于可能居住权或者说劳选这样比较偏向经济左派的这样的形象一直不是到非常明显，那议员对这样有什么想法吗？ 不好意思，因为我对于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先觉得说这个问题的假设好像都有一点问题了，所以就是我就是首先我不认同这个问题的问法。就是时代力量到底有没有在劳权跟居住权的议题上面有没有特别有作为，这其实可以去检视他们，我觉得应该要检视这件事，不应该是就是凭自己的想象啦，是可以去看他们在立法院里面的法案的提出还有质询的内容，再来问这个问题。那就我的认识，时代力量当然是一直以来都是非常保护劳权的，那在居住正义上面的法案其实也都一直在中央跟地方有提出，包括囤房税，包括中央的实价登录，那劳权上面就更不用说，就是一定是要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把劳工相关的劳动三法也好，还是过去中央的一例一修劳基法的修正，其实都是一直是踩在最左边，然后最左派可以捍卫劳工的立场。那至于说有没有特别有声量，这个我觉得要回这个跟他们是不是这样的立场是两件事。第一，就我很清楚的认知到他们是这样的立场。那在媒体上面的声量，其实就是这个就是跟很多资源或者是一个台湾的政治的印象有关，因为在台湾的确就是蓝绿为大，小党的声量本来就是少，那资源也差很多，蓝绿都有自己的电视台，都有自己的媒体，那个都是很直接的关系嘛。 是。 那小党当然没有媒体的资源，是不是就可以让民众更直接的接收到他们想要表达的立场，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说要讨论的是有声量有没有声量呢，还是他们有没有支持，这应该要分两个问题讨论。他们一定是支持，然后一定是一个进步而偏社会主义偏左派的一个政党。那但是至于媒体上面的声量为什么总是展现不出来，是因为就是目前的蓝绿的确这个对立的效应是媒体想要制造的一个话题，所以在蓝绿之外其实当然就是很难有角色，这个是媒体的一个想要铺排的一个他们的剧本啊。 了解。那我们下一个问题是想要问说，就是在退党之后一些时代力量比较激进一点的拥护者，他们会指责说您和曾文雪议员以及其他就是原本和实力走得比较近或者说是实力党员但是后来退党的一些议员为就是小绿这个负面的指责，那您会认为说自己作为独立参选人还有说时代还有就是时代力量的前党员，那您和民进党的定位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如何去澄清说您和民进党的是有一个差异这样。 我觉得我不需要去特别澄清啊，因为我就不是民进党嘛，如果我是的话我现在就入党啦。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社会大众要有人想要贴上的标签反而不需要去随之起舞， 因为我既然我的行动就展现了我的意志嘛， 嗯， 那我没有入党，我没有挂上这个绿色的外套，就代表说我不是民进党。那我不是民进党，当然就是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我一一的要来表现给大家看，我就是我想要支持什么样的进步议题的时候，我想要在劳权、平权这些人权议题上面，我想要的是一个最能保障弱势的一个立场。那当然就是民进党有他的包袱，里面也有很多人不是这样想的，所以我有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这个时候就是跟民进党应该是这个自然而然的差异就会出来。对， 了解。那我们接下来现在问你，就是因为时代力量他一直以来都是坚持这个反贪腐然后就是清廉政治的这个路线，有没有觉得说时代力量他的反腐的口号有没有流于一种单纯民粹的呼唤，而不是像一开始一样可能是有一些核心价值在的？会不会他就是这个反腐他变成是一种单纯就是要打击政敌的一种的宣传工具，而不是一个实际在追求的价值？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一点都不冲突啊。的确大家都是以此来打击政敌，但同时也是自己想要追求的价值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本来就没有说什么，你因为你只是把它变成一个工具，你就自己不追求，那就是看你要不要追求而已啊。 哦，了解。 对， 接下来就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反送中运动其实激起的就是台湾的年轻人，不管说学生族群或说刚出社会的族群都好，那就是大家都会有一种就是哦，我突然得开始关心政治这样子的这个风潮。当然不能说是一个完全好或完全坏，它是一个两面的东西。因为好处当然是它会让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比起以前更加去关注社会议题，这种风气不论是在校园或是社会都有比较明显。但是坏处也会因为大家可能对于政治的认识比较不够，而让政治的讨论变成一种二元对立的一种没有意义的互相谩骂。那请问议员对于这一次的卷起的风潮有什么看法？ 嗯，首先我觉得反送中运动并不是一个就是卷起这个民粹主义的一个起因啦。 嗯， 应该是说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就会关心你，这个是一直以来都有在讨论。可能台湾从民主化的过程，从开始解严然后开始党外运动到现在，都是一直都渐进的一个过程。那台湾本来就是既然我们要走向越来越深化民主的一个国家，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会放在心上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是，首先就是我想要先厘清这个问题呢的问题是，就是大家越来越关心国际事务跟关心政治，并不代表说这个造成了理性讨论的一个双面刃，这是两件事情。那大家越来越关心民主并没有不好，那至于说现在的讨论到底为什么会变得更排挤，就是会变成螺旋效应，会变成沉默效应，然后甚至是说排挤理性讨论，是因为现在打的是资讯战，这个跟网络兴起，然后跟越来越多的数位的传播的管道的兴起有关系，而不是大家越来越关心越来越关心政治这件事情。那所以要，如果这个问题应该要问的是说，为什么就是如果现在的大家的对于政治的讨论还有对公共事务的讨论都越来越不理性，然后越来越走向两极化，该怎么办？那这个问题就要必须要去想说，这个资讯战到底是怎么分化目前的我们国内对于这种政治的资讯的讨论。这的确是很严重的状况，因为的确有这样的，可能有这样的一批网军，这个也有学者做过研究，是现在是国际的政治利用这样的网络上的操作，它可以把人们的原本团结一心的这种心态分化成你是敌人，然后变成自己人打自己人，那最后造成的结果可能就变成影响民主国家的选举。这个已经有在不只是台湾，连美国选举、澳洲选举都曾经有这样的网军入侵。 所以面对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也要鼓励大家有一种好的讨论风气，是不要这么容易被煽动。那被煽动是，其实现在的网络很容易看得出来怎么样它是一个煽动式的言语嘛，然后透过怎么样的方式可以鼓吹人民的这种很暴力的心性，然后让大家看片面的资讯就做决定，甚至是把别人拿出来公审肉搜，然后让他不敢再发言。那这种民主的自我的意识应该是要学习尊重别人，怎么学习尊重别人的发言。那除此之外，也我觉得大家对网络上一定要有一个警觉心，是什么是假资讯，什么是刻意制造分化的言论。像最近最常发生的就是因为美国要选举了，那台湾相对应的就会连结说，是不是只有支持川普才是支持台湾、因为支持民主党支持拜登就好像会反台，对，因为他就会觉得他亲中。那这个事情有这么的一体两面吗？并没有，不是说你支持了川普 你就等同台湾受到保护，也不是说你支持了民主党就代表台湾会被拿走，这全没有，并没有绝对的关系。因为其实说实在，在美国的政治中，台湾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一个超小的螺丝，根本就不影响他们对于他们自己国内选举的这样的移动。那再来是，就是因为其实民主党跟共和党的价值也很明显的不同嘛，可能一个非常的资本主义，然后非常的保守主义，然后一个是可能比较社会主义，但是比较民主或者是比较左派的。但就是台湾人要怎么选择，好像我不得不支持川普，即便我可能是比较社会主义的，我比较支持这种开放而自由的讨论的风气，但我必须要含泪投川普吗？我必须一定要支持川普才是支持台湾吗？我觉得这中间都要分很多层来讨论，也没有这么绝对就是画上等号。所以台湾的讨论会变成最后导向一个，好像一定要把那些某一些粉专跟侧翼啦，就会导向说好像一定要骂拜登才可以。但其实就这个事情就变成大家在打自己人。或许那这样真的可不可以真的抗中保台呢？我觉得都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我觉得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的是，就是现在的资讯战非常的兴盛，在网络上带风向的太多太多了，那怎么保持自己独立的判断能力，然后可以在这些事件中你不要第一时间就看到然后就跟着骂。因为现在很容易就是他可能用一个图卡上面写几个字配一张图，大家就觉得哇就是这样，然后疯狂转发。但通常转发之后，这到底跟事实落差多远大家并不晓得，甚至是都是用非常情绪性的，就是说对这就是烂人垃圾，然后下三滥等等的就刷一排。但事实上这并没有造成一个可以改善问题的，这不是一个可以改善问题的政治行动。对，所以我觉得趁这个机会可以给大家思考这个目前的假新闻啊，跟网络上的这种数位的战争早就已经开始了。那作为一个网络世代的人民，到底要怎么从中去思辨，然后保持自己可以在这场资讯战中不会站错立场，然后不会把别人往死里打，这很重要。 了解，就是如果说是太一体两一种两二元对立式的讨论，反而会就是阻碍理性的讨论这样子。 没错， 那了解，谢谢议员。 那再来就进到我们这一次的环节，我们有开放在 IG 上面开放提问箱，给所有的文藻同学来问这一次我们的来宾问题，这个是我们文藻大哉问的环节。那第一题想先请问一下议员，这位同学想请问的是，对于反对同性交往的父母亲或是亲戚，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跟他们面对或是跟他们沟通的吗？ 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是先不要讲，因为每个家长的接受程度不同，如果是会气到要跟你断绝关系的话，我觉得对彼此都没有好处。所以如果这个是一个善良的秘密的话，我觉得不一定要跟家人出柜。 因为有的人会先做一些测试，就是说他可能去走游行什么的，然后看一下那个反应， 所以就是要先知道家人的态度啦，这个很重要。 那接下来的问题是想请问一下，现在台湾是处在一个有点缺水状态，因为这次台风虽然都没有来台湾嘛，所以就变成说台湾比较缺水。那现在高雄市政府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去预防它吗？ 这个很难预防啦，就只是说现在就是如果缺水的话，可能就要跟其他县市来讨论这个水可以怎么送。那目前的确这个海水淡化厂的进度可能就也没有这么快，所以就是只能大家到时候可能必要的话一定都还是会有相对应的节水措施。 那接下来的话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刚刚议员在前面的问题有去提到说，就是这种两边对立的这种讨论，目前的这种言论方式啊。那在美国最近兴起的一个效应叫做取消文化。哈利波特的作家就是 J.K. 罗琳，那他有发了一些文章之后，他就是跟大部分的人的立场可能不尽相同，结果他的书就有被焚毁啊。那底下就是把他以往可能去支持很多像性别平权运动之类的这些所有攻击去帮他诋毁。那这样子取消文化感觉在台湾上面好像有慢慢出现一点点影子，就好像是你只要有某一个时刻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发言是不符合政治正确的情况下，你就要遭受到众人的挞伐，遭受到所有人的唾骂。那想请问一下议员是怎么样看待这样子有点在台湾兴盛的这种取消文化的状态？ 这其实的确就是在我觉得在网络世代出现之后，这种情形变得更严重。最早就是地沟油嘛，就是大家觉得说有那个不良的厂商使用地沟油，然后开始抵制鼎新、抵制林凤营，然后抵制味全等等的。那到后来很多什么这个是清中的饮料店啊，然后是什么样的这种店，然后大家就开始疯狂的抵制，还有抵制一些艺人，像是抵制花木兰啊，抵制刘亦菲，然后抵制范范啊，各式各样。其实这种在台湾这种抵制运动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就是在国外发生的这样的取消的文化嘛。那这样子的行为到底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就还是要鼓励大家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啦，就是先了解事情的脉络。因为的确在这个在当初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就是会有一些店家纷纷跳出来说我们是无辜的，我们并没有被牵连到其中，但是也被当成是可能亲中的店家，那就其实会波及无辜啦。所以我觉得这中间的每一个思辨跟每一个证据其实都很重要，不要太容易随众人起舞。 其实就变成说现在其实大家最需要思考的第一个叫做思辨呢，去判断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是那第二个可能要去思考说其中的脉络它是不是合逻辑。 对， 它对 查证很重要。 对，这对现在的网络时代的所有人来说，它变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现在长辈可能很多就是 LINE 里面会去传一些农场文章啊之类的。 对， 就变成造谣太容易了。 对，所以变成我们需要有大家要开始去培养说怎么样去辨别这些媒体啊，如何处理。那如果说遇到传给你这样子的人，你要跟他去解释他，然后就告诉他这是假讯息。因为其实有假讯息那网站点开都是病毒。 对，没错。 对，可以看得出来目前这些状况对整个国家可能整个世界的所有年轻人啊，不管是年轻还是老年人小朋友，通通都是要好好的去面对，去审慎的去了解的一个问题。好，那最后的话我们想请问想请议员去跟一些可能文藻同学或是未来他也想要去走向这种政治的路线啊，这些有兴趣的人或者他非本系他想要去从政的这些人，他们有什么样的话或者什么样的 想法想要给他们一些建议之类的吗？ 就是还是因为的确现在关心公共事务的年轻人还不够多，虽然已经越来越多了，但是很希望说大家都可以逐渐意识到公共事务跟自己的关系，就是生活就是政治嘛，所以其实你的生活中的每一个权益都是可能有钱人用血用泪换来的。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历史之后也知道说其实现我们这一代人有我们肩负的责任，然后可以大家一起守护台湾现在民主的环境啊，还有未来越来越支持这些多元进步议题的这个空间。 没错，所以就有的就是之前在反送中那个时候，其实就有说，自由就像是空气嘛，你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当它没有的时候，它可以让你窒息。那其实，在很多社会议题也就是这样子，它需要它慢慢的被累积起来。你所拥有的现在的环境很多，要不是没有前人的努力，大家的去争取，其实不可能有这些。所以，其实我们要去理解到前人的辛苦，然后去珍惜现在当下所拥有的这些自由这些资源，然后再去发现不足，让它继续往前迈进，让世界就是让一切的社会议题可以让每个人都可以变得更好。对，那我们再一次谢谢黄杰议员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